玉玲因为查车牌被控的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而案情同港台制作有关，谨慎做法是有待司法程序完结再作工作安排。工会认为管方变相将蔡玉玲无限期停职，认为只要员工的职务不涉及有关案件，无需要停派工作，否则管方等同未审先判。港台发言人表示，对于已经在司法程序中的事，香港电台不作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5点，升38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4，英镑10.582，瑞士法郎8.742，澳元6.009，加元6.107，新西兰元5.577，欧元9.429。每百日元对港元7.4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27美元，卖出1,849.26美元。在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普遍降至12度以下。由于天朗气清和风势减弱，新界部分地区在晚间散热较快，打鼓岭和北潭涌的气温更加降至大约2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屯门公路出九龙有两段比较慢车，一段就在富泰村，另外一段就在华都花园。在港岛方面，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北角的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 香港好多嘅查册嘅，点解我哋系会突然间车辆系会有个咁大嘅即系反起底嘅措施？咁所以成个问题咧就系话，我哋觉唔觉得记者所代表嘅唔系一般嘅香港市民，而喺社会上面其实系一个重要嘅监察角色。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开心嘅事唔好俾佢停，日语继续31抢知识。 港台电视31日常8:30有抢游戏，今次好事成双， 每晚增至两场问答对决，答啱问题就有奖， 胜出嘅会晋级台主争夺战， 而当晚台主可以继续挑战成为每周31达人。 记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日常8:3031抢知识，陪你笑住过埋农历新年。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14日，本港新增42宗确诊，11宗源头不明。 政府与乡议局就批出丁权方式违宪上诉得席。 政府建议每2年增加1日法定假，明年增佛诞为法定假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十名共和党人倒戈。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1月14号星期四的早上开始，今日千禧年代啦。今日的主持呢有叶冠霖的。今日首先呢都继续讲下呢有关疫苗之下的最新的进展。大家知道香港政府就订了三隻的疫苗啦。咁大家都好关注到究竟嗰个安排会是点呢？政府成日都话呢希望就喺下个月呢开始可以展开一个疫苗接种㗎啦。其中一隻呢就係嚟自复星同 BioNTech 嗰隻呢，咁就而家就已经向咗港府提交个申请啦。咁据报道讲呢，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咧就话下个礼拜一咧应该就可以第一次开会嘅，顺利嘅话咧一切顺利咧可以喺当日提交埋一个推荐嘅建议添嘅。咁呢个就有关其中一只啦，就系 BioNTech 复星嗰只。咁呢只咧就成日都话佢有效率去到95%嘅。咁呢只疫苗个进展就系咁样啦。嗱，另一只科兴啦，一路都关注紧嘅，都系被视为啦可能系相对较早嚟到香港嘅一只疫苗。咁但系一路咧都系等紧佢第三期嘅数据噶。咁上个礼拜就听到一个数字咧，嗰阵时就话有78%嘅，话佢个保护率有效率系78%噶。咁但系寻日咧亦都见到一啲国际媒体上有報道咧，就係話巴西嗰邊都公布咗多啲嘅數字，咁而家又話咧嗰個有效率啊，個總體有效率咧就50.38%，嗱50.38%咧僅僅過咗世衞嗰個要求嘅啫，咁所以大家關注到呢疫苗究竟係點樣嘅咧？咁見到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就話咧會不斷催促藥廠咧提供全面嘅資料，再交由專家委員會去審視翻呢只疫苗噶。嗱，頭先講到嗰啲所謂有效率啊，究竟78%啊、50.38%啊，咁點樣解讀咧？都要請啲專家同我哋一齊傾下先。電話旁邊請嚟咧，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一齊傾下噶。早晨，梁醫生。 早晨。 係啊，今日都想先講下疫苗嗰啲情況先，都講到究竟嗰、那個所謂有效率係點樣計嘅。但係呢啲有效率討論個意思之前，我想先由個起點講起啦。其實啲數字係點樣得嚟嘅咧？所以成日話等佢第三期測試，成個運作又話要揾一大批志願者，一啲注射疫苗，一啲注射安慰劑等等嗰啲。其實整體個操作係點樣嘅？一般嚟講。 通常佢系分为即系话系主要系两组啦，一组就系打疫苗，一组就唔打疫苗，然后比较咧两组咧究竟系发现嗰、那个即系话新冠肺炎嘅个案度有咩分别？咁其实主要我哋喺临床上咧，譬如话都系分三类嘅指标啦，一类嘅指标咧就系话咧佢能唔能够譬如话系防止一啲严重嘅感染。第二類咧就係話佢能唔能夠防止一啲有病徵嘅感染。第三類咧就係話佢能唔能夠防止，即係話係所有嘅感染。咁基本嚟上嚟講咧，其實而家所有嘅臨床數據出到嚟嘅咧，都只係停留喺即係話第一同埋第二啦，譬如嚴重感染啦，或者一啲嘅有病徵感染嗰度啦。其他嗰啲嘅冇病徵嘅感染咧，其實我哋係暫時咧，所有嗰啲疫苗咧都冇呢方面嘅完整數據。有少部分疫苗有啲多嘅，即係呢啲數據咧，好似牛津啊、斯力康嗰只咧，但係嗰度嗰個嘅保護力就相當差嘅。咁就其實而家喺目前呢個階段咧，冇一隻疫苗能夠有證據話係可以係防止到。有效防止到一啲冇病徵但有傳播性嘅感染，而事實上我哋都唔知道究竟有冇一隻疫苗咧，真係話能夠喺一個高嗰、那個群體覆蓋之下咧，能夠提供到群體免疫嘅。所以而家講嗰個疫苗，主要我哋嗰個角度可能都係從一個個點樣個人保護嗰個角度出發咧。就可能會比較實際啲，而呢樣嘢都係話喺嚟緊幾個月咧，全球都唔夠疫苗供應咧，係俾一啲嘅，譬如話做一個群體免疫㗎啦。最主要都係話點樣能夠為我哋嘅高危群組係俾多個好嘅個人保護嘅啫。 嗯，咁翻今次科興嗰度啦，之前聽到就話78%嘅有效率，而家就50.38%，點樣解讀呢啲數字咧咁樣？ 因為佢78%嗰陣時候，佢講緊咧一啲佢哋叫做係你需要係求醫嘅，即係話一啲嘅中度或者一啲嘅即係啲輕度、中度或者嚴重，但你係需要求醫嘅嗰啲嘅數據兩組嘅分別，咁佢係78%嘅。但係而家佢今次公布啲咧係包埋一啲咧，佢病徵係非常輕微，佢就根本上係冇需要求醫嘅。嘅數據，咁佢將個數據咧係變成50%啦。咁佢主要都似乎係由即係、就是、大約可能係30個到，即係話喺嗰個注射組嗰度，即係話係多咗30個，即係話 嗰啲非病徵非常輕微又唔需要睇醫生嘅嗰啲人入面咧係拖低嘅。咁而呢樣嘢咧就係、究竟會唔會係因為佢呢個係唯一一個喺嗰個醫院，即係話係睇新冠肺炎嘅醫院入面做嘅醫護人員度做嘅實嘅研究咧係有關咧？因為喺醫院入面咧，一般嚟講咧係可以對一啲就算非常之輕微嘅呼吸道病徵人咧，可能有啲篩檢啊，或者經常性篩檢咧，係容易揾到呢啲人出嚟。喺一般嘅即係話係我哋嘅社區嘅研究咧，呢部分嘅人咧，通常你就唔會揾到嘅，所以變咗就未必能夠直接即係話將佢呢一個數據同埋其他喺社區做嘅研究直接比較。不過咧，都要等嗰、那個即係話藥廠咧提供全面嘅數據咧，然後先至可以譬如進一步去分析究竟呢一個喺醫院做嘅研究入邊，究竟會唔會係即係話同嗰個即係喺社區做嘅研究咧有一個基本上嘅唔同咧？ 嗯，但係睇到個數字啦，譬如話50.38%啦，咁即係咩意思啊？每100個人接種咗疫苗，咁就有平均嚟講有50.38%個人就係、是。 即 係 佢有減少咗50.3%嘅一啲嘅感染，包括埋啲非常即係話輕微嘅感染。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咁，如果我哋喺一個個人保護角度嚟講咧，一啲非常輕微嘅感染咧，其實如果佢又唔需要睇醫生咧，即係對嗰個個人保護啊或者醫療負擔方面嘅影響係相對係低嘅。咁其實事實上咧，因為我哋喺嚟緊嗰幾三個月咧，因為我哋係真係能夠揾到嘅疫苗入面咧，只係能夠俾到我哋1/7到嘅全港嘅人口咧，係我諗係嘅最多都係僅夠俾到我哋啲所有嘅高危群組咧，尤其譬如60歲以上啦，同埋一啲嘅醫療人員啊、院舍啊呢類咁咧。喺咁嘅情形入面咧，其實我哋都係會嗰個着重點都喺嗰個個人保護角度。喺個人保護角度嚟講咧，其實嗰三隻我哋預先訂購嘅疫苗嚟講咧，雖然個數據好多都未必係完全齊全啦，我哋要進一步睇。但係基本上咧，如果佢對一啲中度同埋嚴重嘅病入面咧，係能夠做到100%嘅保障咧，咁其實入面咧，佢對減低我哋嗰個醫療負擔同埋一個嗰、那個本身啲因呢個病而引致一啲嘅傷亡啦，係一個有一個比較都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而三隻疫苗喺呢方面嘅分別咧係唔大嘅。啊，核酸嗰度咧，可能佢係保障嗰、那個一啲嚴重嗰啲大約90%啦。咁但係話如果係即係話我哋係用即係話其他兩隻咧，係雖然嗰個保護效率冇咁好，但係佢哋喺入面嗰個干預組都係冇啲嚴重嘅個案嘅，咁佢哋係全部都話100%，即係話你係少咗嗰啲嘅，即係話冇咗嗰啲嘅嚴重個案。咁而呢樣嘢都係非常重要嘅，因為我哋睇翻第三波嗰個嘅死亡率啦，其實就被我哋喺第三波死亡率咧，60至80歲嗰時咧，其實係入完，即係我哋嘅個案就發現個案入面咧有4%嘅人係死啦。而去到80歲以上咧，其實死亡率就係高到80%，即係32%。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喺全球疫情而家係受到一啲嘅變種病毒威脅之下入面咧，係有機會惡化啦。其實全世界入面咧，都係揾緊一啲疫苗咧，係愛嚟俾佢高危群組咧嚟到即係保護咧，而減低嗰個醫療負擔，避免醫療系統崩潰嘅。其實香港我哋同樣都需要呢樣嘢，因為我哋唔知將來嘅疫情係會向邊個角度幫佢演化啦。咁變喺咁嘅角度嚟講咧，如果我哋揾唔到其他比嗰啲，譬如話係啲嘅科興入面嘅更加安全嘅疫苗，而佢嗰個保護性入面咧，係一個譬如話已經完全唔用罕登嘅保護性入面咧，能夠譬如比佢更加高嘅話咧，咁根本上入面嘅其實佢呢個疫苗仍然都可以使用，係我嚟做一個個人保護。佢個個人保護入面嘅效果入面亦都唔會比其他疫苗差嘅，因為我哋主要都係一啲比較上係真係話你係嚴重啲啊，或者中度至嚴重嘅一啲嘅問題。咁而喺呢個角度嚟講咧，佢個問題就唔大咯。 但係市民睇一定係睇個數字噶，唔識比噶嘛。咁一個譬如 BioNTech 復星嗰只95%有效率，科興呢只 就話 50.38%， 哪怕你計好啲個數字啦，即係嗰個叫做輕微至嚴重病徵 78%， 咁都仲係低於 95%， 因為 BioNTech 復星嗰只，咁係唔可以咁樣比較㗎我哋？ 嗱，我谂咁咧，因为嗰啲嘅一啲俾嗰啲嘅世卫俾嗰啲数字，同埋因为系咩叫有病征嘅个案咧，每一个研究入边咧，佢发现呢啲个案嗰个效率都系唔同咧。咁有阵时呢啲数字咧，只系作为一个门槛啫。而真真正正你系譬如话系我哋想譬如喺个防控方面做到咩角色？我哋要睇我哋实际上系想用只波个疫苗，我哋点用？如果我哋系用嘅疫苗，主要我哋用一个个人保护，保护我哋嘅高危群组咧，其实就算佢哋有少少嘅伤风，其实唔会影响我哋嗰、那个，譬如话系嗰个就呢啲，譬如老人家嘅，譬如嗰个死亡啊，或者严重病嗰个要入院啊，或者系去深切治疗部嘅。亦都唔會對我哋醫療負擔有咩影響嘅，亦都喺我哋防控角度嚟講咧，係會係令到我哋喺一方面咧係舒緩我哋大部分壓力嘅，令到嗰個整個防控方面咧係會避免咗咧，因為我哋嘅醫療系統崩潰咧而令到我哋嗰個疫情失控嘅。 OK， 喺咁嘅角度嚟講嘅，其實就係、是、嗰、那個分別就是要睇咁嘅角度，就唔係話睇一個單一個數字咯。 即係明白你就推論出一個就有疫苗好過冇疫苗啦，起碼做到個人保護多啲啦。但係而家問題就是會唔會 A 疫苗好過 B 疫苗啊嘛？咁係咪用通頭先？ 我諗咁咧，因為你全球入邊嘅疫苗嘅供應咧，其實係有限。咁其實最主要咧，即係話咧，你想用嘅疫苗係發揮咩作用，而你用嗰只疫苗咧，能夠喺安全同埋有效率嘅環境下發揮呢個作用。而個滅活疫苗咧喺呢方面嚟講咧，無論喺佢譬如你喺嗰啲院舍推廣啊，或者你喺個社區度用咧，你都能夠好短時間之內咧能夠係推廣到，而佢個副作用都比核酸疫苗比較低嘅。咁其實喺咁嘅角度嚟講嘅，即係嗰即係話我哋訂購即係疫苗嚟講，只要佢能夠提供到個比較完整嘅數據咧，其實喺發揮呢方面嘅作用咧，其實冇一個基本上嘅分別嘅。 我見到譬如藥劑師學會就話建議政府重新考慮係咪採用科興嘅新冠疫苗作港人接種之用。咁你點睇個建議？你都唔同意，聽你咁講。 嗱，我諗呢樣嘢咧，其實入邊喺而家全球疫苗全世界，都係有任何能夠減低呢啲，譬如話係醫療負擔，減低一啲嘅，譬如中度至嚴重嘅病入邊嘅疫苗，其實都用緊嘅。其實實際上你好多唔同國家咧，因為呢一個係我哋而家喺個防控到一個好重要嘅關頭啦。其實有任何能夠安全同埋能夠好有效咁減低我哋醫療負擔嘅疫苗，能夠保障到我哋啲高危群組免受一啲嚴重嘅新冠嘅疫情影響嘅疫苗，其實都用得嘅。如果我哋其實唔需要太介意一啲，譬如話係小部分嘅人入面咧，仍然會有少少傷風啊，或者其他好輕微唔需要睇醫生嘅病徵，因為嗰方面咧其實唔係我哋而家喺全球嗰個供需關係，同埋喺個疫情到好多地方急速惡化嗰陣時嘅一個重要考慮咯。 好。另外想我快問埋咧，就有關香港個疫情嘅情況啦。咁尋日見到食衞局長啊、陳肇始都有回應一啲提問嘅時候，都提到話政府其實都有考慮緊係咪需要提早閂商場，有諗過呢個方向。咁但有啲消息又話其實又未必做嘅，而家政府都有啲報道咁講啦，但都。你覺得點咧？有冇需要提早閂商場咧？香港 嗱，閂商場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喺本身都係同我哋啲封城嘅其實一樣啦。你始終對個經濟民生咧係有一個幾大嘅殺傷力。咁究竟我哋做呢樣嘢值唔值得喺呢個階段咁做咧？因為如果我哋越做呢樣嘢咧，我哋能夠捱得嘅時間就會越短噶啦。因為點解咧？你大家入面都有好多譬如話係有人啊失業啊或者其他越嚟越高㗎啦。如果我哋係再做一啲比較極端啲一啲嘅措施呢，其實係有可能令到我哋嗰、那個譬如話能夠捱得到落去清零嘅時間係又縮短㗎啦。令到嗰個社區入面呢係即係話唔能夠忍受嗰、那個呢啲咁嘅壓力嗰陣時呢，譬如話因為即係話嗰啲好難失業啊，令到政府嗰啲嘅經濟嗰個補貼嗰度，即係話對各行業支援又唔夠嗰陣時候咧，又會產生好多問題。咁如果你係唔係完全刪曬嘅，淨係話 局部時間開嘅，咁你啲人啊，自然係會越嚟越多嘅。即係話喺啲咁嘅時間入邊咧，其實你一人一多咧，其實個風險咧係唔成比例咁樣以平方咁上升嘅。如果你喺嗰段時間增加三倍人，你三倍會出現多三倍嘅感染風險嘅人嘅源頭，亦暴露人又多三倍。即係整體嘅風險入面增加咗九倍，但如果你分開去三個時段咧，其實只係增加三倍嘅啫、 哦。 所以變咗，如果你係將嗰啲商場時間縮短咧，又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就話你如果唔能夠解決嗰個人流咧，都係解決唔到、 嗯。 所以最好都係點能夠同啲商界傾傾，點能夠喺呢個春節期間係分散個人流，呢、這個反而係最重要。 嗯 ，OK， 好，咁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梁志超咧就呼吸系統專科醫生，電話1872311，頭先討論緊疫苗嗰啲數字點樣解讀啊，你又點樣睇咧？可以打嚟講，你睇翻1872311。嗱，香港有關疫症最新嘅數字啦，尋日就係42宗，全部都本地感染嘅，咁11宗源頭不明。咁有人關注咧，就油尖旺嘅情況咧，似乎數字上比較多啲，14個患者都係話住喺油尖旺嘅。另外之前咧就喺佐敦新田地街20至26號嗰個唐樓嗰度咧，都見到有啲情況出現。咁亦之前亦都話要強制檢測嘅。操作成點咧？請位嘉賓傾下先。有油尖旺佐敦北嘅區議員何富榮一齊傾下。早晨，何富榮。 啊，早晨你好。 系啊，居民嗰个情况点啊？而家， 我哋啱啱7:40收到消息，系全栋大厦新田地街20至26號嘅所有居民已经送往隔离噶， 全部撤离啊？要 系啊，系啊。 哦，系咁，而家做紧未噶？启动咗未啊？ 系啱啱凌晨嘅时候，已经有卫生署嘅人员送咗去隔离嘅地方。包括竹篙湾同埋隔离嘅酒店。 嗯，即系你所认知，而家啲人已经离开晒添噶啦，而家。 系啊系啊，啱啱离开晒啊。其实今日本身系罕见强制隔离20至26號新田地街嘅第一日，啱啱完咗。 之前话强制检测噶嘛，听个版本就系而家直情要离开埋。 唔係之前嘅版本，係都係之前版本嘅。本來第一日嘅強制檢測啱啱完咗，去到本身係有3日嘅強制檢測時間嘅嘛。但係第一日啱啱完咗，去到凌晨時分，就所有嘅呢一棟大廈嘅居民都送往隔離嘅場所北。都系相关酒店同埋竹篙湾咯。 嗯，咁都几快处理晒，都系咪啊？即刻完成晒已经， 都算快处理到佢哋嘅隔离嘅一啲transportation 啊。嗯，但嚟得咁急，啲居民准唔准备得切啊？有冇啲咩情况啊？喺撤离嘅时候，你见到？ 我哋所知居民都非常惊惶失措啊，都遇到一个本来预期是这个强制检测仲有3日的时间，最终突然间就需要强制隔离，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措施来的。突然间升级了这个措施，改变了这个政策，居民都非常不解，亦都冇乜时间，冇乜准备嘅空间俾到佢哋咯。 嗯，咁啊，见到系点啊？安排晒旅游巴车佢走噶嘛？已经， 都系咁样嘅一个处理方法咯，系。 呢个系嚟自卫生防护中心嘅消息系咪啊？即系你见到晒佢离开晒，已经其实都而家冇晒人喺度啦，已经。 我哋睇到相关嘅新闻，另外收到民政处嘅消息核实咗。 咁据你所知，撤离嘅时候系咪啲居民都喺屋企度咁易揾到啊？会唔会有啲其实都可能之前已经唔喺呢度咁揾唔到佢，要咁样撤离啊？ 我相信有部分嘅居民都已经，即系如果佢有其他嘅一啲地方去居住嘅话，都已经自我撤离咗啦。咁其实如果你讲咁嘅情况，其实都有另一个公共卫生嘅风险。 即系按道理系咪嗰啲都应该要揾翻出嚟噶？即系如果佢个划线系点样划法？佢系曾经喺嗰度过去两个礼拜逗留两个钟以上嗰啲啊？系咪呢？大概呢条线定点样嗰啲咧？知唔知边啲要撤离咧？ 撤離嘅一啲細則啊等等，我哋仲等緊相關當局嘅一啲回覆。 嗯 嗯。咁每一次都係比較長時間先可以俾到一啲詳細資料我哋啊。咁呢個都係當局慣用嘅一個處理方法嚟啊。 嗯。但頭先你又話7:40收到消息，咁但係啲人又已經撤離咗啦，定係點樣咧？呢度 係啊係啊，所以係啲人已經撤離咗，我哋先收到一個相關係實。官方的一個消息嚟 嘅，即係7:40聽到消息就已經話咧，啲人已經撤離曬啦。咁跟住你哋亦都見到嗰度冇人啦，而家已經係咪即係係咪咁意思？ 係而家嗰度冇人㗎，但係其實凌晨時分亦都已經有警察喺兩個聖龍大廈嘅出入口去封閉咗，跟住就將所有住喺大廈入邊嘅所有居民去撤走。 嗯，但都几快行动，都系始终都系寻晚突然间咁就已经离开咗呢、這 个。冇错啊，所以我哋其实见得到，如果卫生署或者有关当局啊，佢哋真系有决心去处理呢件事嘅话，佢哋绝对有相关嘅资源同埋有咁嘅能力去送呢、這个居民去隔离啊。 OK， 好， 或者系其他嘅处理方法，佢哋都 做 有足够嘅资源去处理嘅。 多谢晒你先，何富荣，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九龙城区议员黄国同今朝喺社交平台表示，警务处、国安处人员大约清晨6:00到佢嘅寓所，暂时未知道会被带到边一间警署。本身系律师嘅黄国同系民主党嘅成员。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特朗普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两度弹劾的总统。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批评特朗普煽动叛乱，对美国明显构成即时危险，必须被弹劾。议案在10名共和党众议员倒戈之下，以简单多数得到通过。不过，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明，不会引用紧急权力在今个星期审议弹劾议案，亦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前展开弹劾聆讯，因为在后任总统拜登宣誓就任之前，将不会出现公平和严谨的弹劾聆讯。现时应该集中处理就职礼的安全和有罪的权力移交。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之后，特朗普发表录影讲话，未有回应弹劾，而是继续谴责上星期冲击国会事件。长约5分钟的讲话是透过白宫的官方 Twitter 发表。特朗普重申他的真正支持者不会容忍暴力，任何参加上星期的暴力的人应该受到司法制裁。他要求支持者尋求方法緩解緊張局勢，認為每個美國人的聲音都應該以和平的方式被聆聽。特朗普重申已經指示聯邦機構動用所需資源確保權力過度有序進行，重申必須以國家利益為首要考慮。一名新型肺炎確診者曾經到衛生署核下的油麻地母嬰健康院，健康院今日關閉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診所職員會聯絡已經預約人士另作服務安排。衛生署表示，該名確診者在星期一到訪健康院，昨日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展開流行病學調查和相關的密切接觸者追蹤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8,708点，系升2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3.92，瑞士法郎0.887，加元1.269，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27，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17美元。卖出1,847.22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啦，中环嘅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头先呢一个交通意外啦，影响到中环湾仔绕道啦，去翻文宝街咧就挤塞。咁而家意外咧就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影响到龙尾排到去江乐道中天桥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噶。重复多次，就是中环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江乐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患有白化病，从小亦都因为视力问题，无论黑板上面的字定是书本上面的字，他都很难看得清。但是邓丽明从来都不视为障碍，在中学文凭试考获两科五星星，成功获大学取录。请留意今个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呢本书咧真系好好睇啊！作者嘅文笔又好啦，内容又丰富、啊。 讲到咁好，心动不如行动啦！不如你提名佢参加今年嘅香港书奖啊！ 好啊，系咪本本书都可以提名噶？ 佢要系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版嘅中文书籍，包括埋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得噶啦！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日。 2021年1月14日，本港新增42宗确诊，11宗源头不明。 政府与乡议局就批出丁权方式违宪上诉得席。 政府建议每2年增加1日法定假，明年增罚单为法定假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10名共和党人倒过。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继续有千禧年代的时间，电话继续1872311，头先咧一路倾紧咧疫情嘅情况啊。剛才聽到區議員就提到啦，何富榮嚟自佐敦北選區嘅，就話咧喺新田地街20、22、26號嗰商號門牌啲樓宇咧，就見到都要撤離啦。咁啊，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咁我哋而家應對疫症個情況係點樣咧？另外就陳肇始局長尋日都提過，諗嘅其中一個方向可能就係會唔會話商場都要提早閂咧咁樣。不過引申出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提早閂嘅時候，會唔會啲人流更加集中喺可能譬如開門嘅時段喺嗰度，咁變咗仲逼人，就可能仲有風險咧？有呢啲討論，你點睇都打嚟講嘅1872311。另外頭先講啦，更多有關於疫苗啦，事關疫苗嗰度有啲進展嘅嗱，香港就訂咗3隻疫苗嘅，輝瑞、BioNTech 同復星一齊做嗰只咧，就話有效率95%啦。咁而家咧就話，最快應該疫苗顧問委員會下個禮拜就會第一次開會傾呢樣嘢啦。咁就話快嘅話，可能當日就有個推薦建議嘅。咁就呢個就係有關 BioNTech 嗰只嘅進展啦。科興嗰只最新嘅數字就話佢嘅總體有效率50.38%，僅僅過世衛嗰個過半要求嘅標準嘅啫。咁有人關注到嗰個保護力嘅問題。咁頭先都請咗梁志超醫生講咗佢嘅睇法嘅。咁大家都 聽完之後有啲咩諗法都仲可以帶你一齊傾下。另外啦，就係英國嗰只啦，阿斯利康同埋牛津一齊研發嗰只，就係話有效率70%嘅。咁呢個就未有咁快嚟到度，不過香港都訂咗噶啦，就預計最快今年第二季尾咧就可以分批嚟到香港。不過有關阿斯利康呢只咧，都見到有啲澳洲專家就質疑佢嗰個有效率係點樣。有啲澳洲專家就話唔可以依靠佢咧達至到群體免疫就應該訂佢，有啲專家嚟自澳洲嘅專家就話，不如訂翻輝瑞啊嗰啲保護力較高嗰啲先仲好，有不同嘅意見出現嘅都。好啦，就呢方面都請位專家傾下先，請嚟由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一齊傾下。早晨，崔俊明。 早晨，葉生你好， 係。係啦，今日都想了解多啲疫苗啊，都翻去問題啦，就是、我哋點樣解讀呢有效率嘅數字咧？特別係科興嗰、那個，因為之前聽78%，而家50.38%啊，點樣解讀好咧？ 係嗱，就好多報道咧就話點解50.38啱啱好似考試合格咁，即係咁低咧，即係所謂低啦嚇。咁嘅佢哋就有解説就話，誒，梗係包埋啲無症狀感染者啦。嗱，其實咧係好確定咧，其實50.38呢個數字咧係唔包括無症狀感染者嘅，係同無症狀感染者無關嘅嚇。咁所以呢個係好肯定嘅。第二樣嘢咧，就如果你有琴日都係大家都睇到啦，佢個老細個科興嘅老細都出嚟講，或者有啲報道都講咧，就話中度至嚴重嘅患者咧，就100%有效嘅嚇保護率嘅咁，或者有效率嘅。咁其實呢個要小心解讀，因為其實喺巴西嘅記者招待會咧，其實佢都有個數字咧，不過細啲啦啲數字。佢嗰個 P 嘅值啊，我哋啲統計學有個叫 P 值係0.5，零點五個意思係即係咩咧？即係統計學上咧係唔重要嘅，或者唔確立嘅。咁所以咧就佢話嗰啲老人家咧用呢隻啦，因為中度至嚴重嘅患者可以避免中度至嚴重嘅患者有感染啊，或者受到感染，所以呢個要小心咯。因為其實講100%就未確立嘅，咁、所以其實點睇咧？其實學會咧就係話唔係唔用科興嘅，科興留翻俾啲年青啲嘅用，因為佢個免疫系統比較強啲。咁喺安老院舍住嘅老人家咧，因為個免疫系統比較弱嘅，佢有機會咧達唔到去即係連50.38嘅都達唔到，甚至乎你睇翻佢啲數據咧，其實當然啦，文獻出咗一個數據係最準確嘅，但係有啲數據咧係冇得改嘅，即係佢因為巴西其實都有啲數據出咗嚟，就算啊，大部分我哋講個大部分咧，95% 嘅人咧，佢個最高個有效率咧都係得62%嘅啫。62%。如果老人家住喺安老院舍咧，佢個免疫系統比較差啲，或者一啲免疫系統唔健全嗰啲人㗎，或不全嗰啲人咧，佢未必去到咁高，甚至50或者再跌去到40咧，呢個就會有啲問題啦。咁所以學會咧就話，既然有得揀，點解唔揀啲即係個有效率高啲啊，俾嗰啲住喺安老院舍嘅老人家咧嚇？ 但我都想問多少少，其實有效率嗰個含義係乜嘢？即係頭先講過有70%50.38%啊，呢啲點解可以同一隻疫苗有唔同嘅有效率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解多少少咧？ 咁有效率咧，英文 efficacy 啦，個意思就係話可以預防或者保護到你咧，唔會有感染嘅，即係話你有譬如話70%，你70%機會都唔會感染到呢個新冠肺炎啊咁樣啊，咁所以點解疫苗有唔同咧？要睇翻佢嗰個免疫系統嘅反應啦，因為其實疫苗係同免疫系統，即係個人嘅免疫系統反應有好大關係嘅，包括副作用啊，所以點解？一陣間可能講下副作用，點解嗰個復星啊 BioNTech 會個副作用會高啲就嗰、個反應係睇翻個人個免疫系統嗰個結構嘅，同埋佢個生理，咁就健康嘅人或者啲年青人咧，佢個免疫反應比較強啲嘅，所以你俾一啲即係統計學或者個研究比較低啲，好似科興嗰啲俾佢打咧，其實都可以去到那個有效率高啲嘅，但係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嘅面食緊一啲免疫系統抑制劑嘅藥物咧，佢未必去到咁高嘅即係製造抗體個反應嘅，咁所以其實有呢個分別喺度嘅。 特別話，假設一隻疫苗啦，佢話佢有70%有效率，即係點啊？每100個人打咗呢個疫苗，就有70%人係點樣啊？即係嗰 佢可以可以避免到感染，保護到佢哋唔會感染到啦，係啦。 就有70%人就能夠因為打咗呢疫苗就唔會因為接觸到病毒而感染啦，係咪大概嘅意思？ 冇錯。 咁但係既然一個咁你咁樣解讀就好易明啦。但係點解同一隻疫苗又要再分？譬如話非常輕微病徵有幾多？輕微至嚴重病徵有幾多？點解又要再咁分嘅咧？ 嗱，我哋問得好啊，即係我哋睇翻科興咧，其實佢係喺呢個臨床研究，我哋都有啲叫做設計，點樣設計啊，或者招攬啲人去做呢個臨床研究嘅參與啊。其實佢嗰個咧就係純粹係話有症狀，同埋證明到佢係真係感染到，當然要試過一啲即係 test 啊，即係化驗到出嚟有啦。其實佢冇分嘅嚇，佢其實係冇分話嚴重啊。或者係輕微啊，輕微嚴重。其實佢係睇翻佢嗰個主要嗰個我哋叫終極點啊，英文叫做 primary endpoint 咧，佢就話有 symptom 即係有症狀就得噶啦。 嗯。 咁點解？點解聽嚟又話聽嗰啲報道又話有輕微啊？因為點解咧？呢幾日咧，你聽到好多呢啲咩百分比，有啲就話 50.38 啦，之前有78% 啦，即係有啲係100%。其實佢一節節咁話俾你聽嘅，100% 咧，頭先我講啦，就係中度至嚴重咧，佢就話100%受到有效率。咁但係個統計學上唔重要啦，呢個頭先講話未確立。好啦，之前咧早幾前咧有78%，就個去到咧輕微，再加埋呢啲中度到嚴重嘅。好啦，50.38咧。仲輕微啲嘅，咁所以佢哋一節節話俾你聽咧，你咪有呢啲咁嘅數字咯。即係話你越巴得人多咧，嗰、那個係個效率係越低嘅。咁所以點解巴西好得意嘅？佢一公布100先，跟住咧再跌78，再跌50.38。因為50.38咧就全部整體嚟講， 呢個樣嘢有冇所謂行規嘅？通常我哋話一隻疫苗有效率，平時我哋唔會聽幾組數字噶嘛。平時我哋聽開嗰組數字係，但係頭先邊一層嚟嘅？通常 係。其實咧就係最後嗰層嚟嘅，即係整體嘅。但係咧，巴西咧嗰個溝通方法咧，其實真係有啲改善咯。因為你俾人感覺上，話我聽落去100，突然之間跌到78，而家變咗50.38，其實都有啲取巧嘅。咁所以解讀呢啲數字要小心啲咯。即係同埋好到得意咧，就係有啲報道咧，佢都會覺得係即係會因為佢有100%，應該俾老人家打啦咁。如果佢冇睇統計學嗰個數字，頭先講個 P 數值咧，佢真係信咗佢100% 嘅。咁若果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個疫苗間嘅比較咧？譬如而家我哋香港最關注就係 BioNTech 復星嗰只啦，佢話有效率係95%嘅，可唔可以用呢95%同埋科興個50.38個百分點嚟到做一個比較嘅？我哋 唔得，因為佢哋嘅研究唔係大家我哋叫做 head to head， 即係英文即係話大家都係用呢兩個直接比較嚇，你只能夠話。我用睇落去，似乎個免疫反應或者個有效率係復星BioNTech 高啲咁、但事實上佢真係有老人家嘅數字喎，佢有65歲甚至乎75歲嘅有效率嘅，同埋都高嘅。咁、所以學會其實覺得咧，即係第一唔好建議市民打邊只，係市民睇完係我哋嘅責任，話俾市民聽呢啲數字，等市民自己決定。頭先咪講到副作用嘅，冇錯，復星嗰、那個。那個有效率是高啲，但與此同時咧，佢個副作用咧都高啲嘅喎。咁、所以你咪個市民自己諗啦。我最緊要有效率，少少發燒，少少頭痛唔緊要，咪去揀呢個復星咯。譬如話唔係，我好怕副作用嘅，你咪揀。譬如我又年青嘅，你咪揀科興咯。咁、所以千祈唔好幫市民揀，同埋唔好話。一面倒咧就話，我好怕負70度啊，要稀釋啊。其實呢樣嘢喺英國已經解決咗噶啦，咁、所以點解英國嘅安老院舍咧係用復星同埋 BioNTech 嗰只嘅？ 但翻翻 BioNTech 95%嗰、那個，你知唔知佢係包含到邊個層次？係咪包含埋非常輕微嘅病徵都係計埋落去噶啦？佢 計埋計埋，因為其實我哋唔會咁樣分嘅。其實佢個臨床試驗嘅設計咧，總之你有症狀。因為個症狀咧係嗰個即係接種者自己報翻嚟嘅，包括嚴重或者我好頭痛、好痛，同話係我少少頭痛，其實佢包含埋噶啦。 即係總之發現咗自己有確診嘅，發現到嗰啲咁就 佢自己發現到咁確診嘅，不過佢會話俾你聽，如果你有發燒啊、有頭痛啊、有肌肉痛咧，就話俾醫護人員聽啦。咁就係咁咯。 咁但係你發現有，你唔知道自己係咪確診嘅，都要做。 要去做個化驗啦。咁跟住個醫護人員會幫佢抽血，睇佢有冇啲基因嚇，即係病毒基因。咁佢確定佢係咪真係有症狀嘅感染者啦、 所以理論上就係、總之揾到確診嘅啦，就係、包含其中嘅啦。但冇病徵又查唔到嗰啲就走得咗啦。 所以點解有人提過咧？就話有啲無病徵嘅感染者咧，這個係最難揾到出嚟嘅。同埋而家現時嚟講咧，就阿斯利康咧就有少少數據，但係咧佢嗰個。 有效率咧，其實都好低嘅，所以好少人講呢樣嘢咯。即係如果有個疫苗咧，能夠連冇病徵嘅感染者都可以保護咧，其實已經係好犀利嘅啦。 好啦，翻翻嚟香港嘅處境啦，我哋訂咗三隻啦，科興、BioNTech 同埋阿斯利康啦，阿斯利康應該要遲啲先嚟到啦，科興仲等緊第三期嘅完整數據都要耐啲啦。但頭先你就已經分咗一個層次，就話希望係後生嘅打科興、BioNTech 復星嗰只就係俾長者啦。但呢樣嘢。剛才又說不要我們建議給他的，那其實是不是應該留給他選擇？我們怎麼要留給他建議？ 我們用數據看，因為始終即是剛才說科興都要等他文獻，但我剛才說的東西其實有很多都出來了，即是文獻雖然說等文獻，但是你知道現在的資訊一定要早些出現，費事出面即是報道亂晒大龍啊這樣。其實我們不建議，不過我們會整體來說，即是我不會說一定啊！你老人家65歲，一定要打復星咁樣。其實我哋個責任或者政，其實政府應該講嘅，即係我哋醫院藥劑師學會，我哋盡量啦，用到最容易市民明白嘅言語，等市民去自己分析啦。但係政府講係好重要嘅，因為政府講話，安老院舍，因為佢係70多80歲，甚至乎年齡好高，我哋可能揀個有效率高啲嘅，但係與此同時，佢個儲存-70度又要稀釋咧。就要用一些拆散來做的方法，或者一次過要找五間安老院舍一起打，因為它的降了溫之後呢，它只有5日的有效期。 好，剛才你就說了科興不是不打，不過就是年輕仔那些可以想想這樣，但我見你昨天你出的聲明就說學會建議政府重新考慮是否採用科興新冠疫苗作港人接種之用，昨天好像個字眼上又 再辣一點， 昨天比較爽脫一點，其實我們的意思就是說點解我哋唔建議唔用科興，直情但係就算俾咗訂都塌訂呢？原因因為其實而家尋求疫苗嗰個都難啊，即係你冇理由買咗或者自己都嚟緊啦，你就話唔用咁啊。所以其實點解後生得？因為後生嘅免疫系統係強嘅，即係佢有50多，甚至其實佢最高可以去到65% 都有嘅，最高去到65% 都有嘅嚇。咁去62%，所以其實後生仔有冇問題嘅，或者年青啲啦，應該咁講嚇。 但係你個出發點都係作為後生仔，由於你身體好啲，咁就叫做係咪有啲叫讓嗰、那個？BioNTech 復星嗰只俾長者用咧，即係喺呢個概念咧，就如果有得揀，其實你都其實心底都係想覺得BioNTech 如果復星有無限量供應，都係嗰只好啲咁。我聽你個論調都係咪？ 復星咧，佢唔會無限量嘅，不過因為我都係睇數據啦，即係乜都係講臨床數據。因為佢復星有個真係一個優點咧，就係佢有65歲。或者大過75歲嘅有效率嘅嚇，同埋係好高嘅，講緊90%以上嘅啊。咁但係決定啦，嗱有一個好處嘅，科興有一個好處嘅。雖然你話咦，你叫後生仔打50.38咁低嘅，就所謂低啦嚇。咁、但係佢個副作用真係少啲嘅喎嚇。不過即係都係咁啦，即係其實打邊只疫苗係一種藝術嚟嘅。雖然我哋猛講話臨床數據啊、科學啊，其實藝術係咩意思咧？即係你個決定咧，就好睇個人嘅。我唔鍾意副作用，咁咪打科興囉。 哎， 我冇問題嘅副作用，我最緊要有效率高嘅，咁咪復星囉。 不如呢度同我哋解多少少兩個副作用嘅分別啦，呢個 BioNTech 嘅副作用同埋科興嘅副作用。 冇錯。 同我解多少少。 係解多少少係。復星呢，其實點解我剛才講呢，其實佢嗰個有效率高呢，即係話個免疫反應高呢，與此同時呢，佢副作用出現嘅機會都高啲嘅。所以你見到佢啲頭痛呢、都去20多或者發燒去到即係30多。但係你個科興嗰啲呢， 30多% 時候即係10-3%。 我唔記得咁實際啦，但係佢係高比人哋係高啲嘅，真係。咁但係科興呢講緊可能係10多或者比較偏低嘅。咁、所以咧，你睇到咧就要一般嚟講啊，雖然我就話唔可以直接比較啦，一般嚟講咧啲副作用咧復星咧就會比較多啲，同埋出現嘅機會率就係高啲嚇。 另一個咧，我哋見到都係滅活技術嘅，就係國藥嗰只啊。咁啊，而家見嗰只有效率，人哋又去到79%喎，可以比科興又 係啦。 點解嘅咧？佢 其實都建議㗎。其實咧，因為政府都話國藥唔採香港政府啊嘛。其實都做可以重新同佢聯絡翻，因為始終嗱，如果當然啦，要睇翻佢嘅數據安全性同有效性係咪真係確立啦，即係都好啦。咁如果真係得咧，即係無妨，即係再同佢傾咯嚇。因為其實國藥佢個數以億人。 在國內有人打緊，第一。第二呢，點解佢唔採香港政府，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佢要照顧自己即係國內啲人先啦，咁、但係如果可能政府香港政府出到聲，可能都會俾返啲國藥俾香港人打啦，係啦。 嗯，但係記得早期就聽過政府講話，每一種技術，因為而家疫苗唔同技術，因為每咗疫情有個技術揀一隻嘅啫，咁啊靠委員會推薦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 但係國藥同埋科興係同一個技術，都係滅活㗎嘛。 係啊係啊，國藥啊科興都係同一個技術滅活嚇。咁如果你買咗科興，咁咪你唔好嘥，就俾啲即係所謂免疫系統強嘅人打。咁、然後與此同時，同國藥啊，可唔可以有啲咁可以考慮俾啲即係長者打咁樣咯？係啦、 啊。嗯，好啦，另外想問埋即係阿斯利康牛津嗰只啦。頭先我都引述一個澳洲嘅專家啦，澳洲和新西蘭免疫學會會長德納啊，佢就話牛津疫苗嘅即係個功效較低啊，唔應該廣泛使用，唔能夠靠佢達至群體免疫嘅。咁佢就建議不如買翻輝瑞，即係而家我哋講復星嗰只啦，或者莫德納嘅疫苗嗰啲先有效啲。有啲專家係咁講，澳洲嗰邊又點睇咧？ 嗱、我哋點睇咧？睇翻數據啦，其實阿斯利康嗰只咧，其實都可以去到70-90%嘅。如果你打 1.5 劑咧，甚至乎係90% 嘅有效率嘅。其實佢講緊羣體達唔到羣體免疫咧，呢個係好。見仁見智嘅，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時都講羣體免疫，即係話有70%嘅人口咧打咗就 OK 啦咁嚇。其實咧羣體免疫咧要睇翻麻疹咧，係嗰個要打到95%咁高咧，先至有羣體免疫嘅嚇。咁、要睇翻呢個小兒麻痹咧，要80%+先至有羣體免疫。所以咧呢、這個其實呢個數字咧係即係一個 arbitrary， 我哋叫做即係、就是、一個人為嘅數字嚟嘅啫。至於點睇到羣體免疫咧，其實而家言之過早啊！所以澳洲嗰、那個即係、就是、學者講咧未必而家佢可以話真係確立呢樣嘢咯，即係要睇長遠啲先睇到咯，係咪可以達至羣體免疫、 另外我見到你尋日新聞稿嗰度都提到話可以主動接觸贊神再採購佢疫苗，嗰度係點樣啊？嗰、那個贊神 啊，這個好有趣嘅。當個個都講呢三隻，甚至乎第四隻嗰陣時候咧，冇人提呢隻嘅，即係 Johnson & Johnson 係佢個公司嘅叫贊神。咁、咧就呢隻嘢好特別嘅，呢隻咧就係3-4月咧可能有啲初期嘅安全同有效性嘅報告。但係點解學會要提出呢個疫苗咧？都係新冠肺炎疫苗咧，因為佢係打一針嘅。唔使打兩針，打一針有個好處咧，就係話你唔需要人手啊、人力物力啊，全部都要誠意啊嘛，係咪？你一針啫嘛。第二樣嘢咧，你個接種率啊，肯定係會高嘅，因為點解咧？睇翻以往嘅經驗咧，如果打兩針咧，通常咧。唔接種嘅機會係第二針嘅、有啲人係啊，好啊，你鼓勵我啊嘛，你教育我要打，我就打第一針啦。第二針你提佢都好啦，佢未必想打，因為佢覺得，我有保護啦，我唔嚟打啦。所以點解Johnson & Johnson 一來個運作係簡單，人手唔需要咁多，起碼減一半，時間都係。咁但係咧，佢打一針嘅好處咧，你個接種率可以大大提高嘅、 但係呢個用咩技術㗎？呢個？ 呢、這個係叫病毒載體技術嚟嘅，即係阿斯利康嗰種技術嚟嘅。 咁係咪都係即係係咪用嗰種病毒嚟做載？嗰時係腺病毒㗎啦，係咪？ 係腺病毒。 咁而家呢個 Johnson & Johnson 呢個咧？ 呢個我未知，因為我未睇呢個詳細。不過佢個技術就係病毒載體技術嚟嘅嚇。 好嗱，咁頭先就講咗好多疫苗嘅有效率啊、副作用等等啦。咁但係而家我哋仲聽緊另一樣嘢，就成日話有變種嗰啲嘢。呢啲市民諗唔諗到呢啲，還是交翻俾啲專家再諗啊？會唔會變毒病毒變種之後影響到啲疫苗效用咁嘅？ 係變種都係一個顧慮嚟㗎。咁因為好似流感疫苗，你年年都有啲變種，你又要年年要去打嚇。咁其實咧就如果睇變種咧，最緊要嗰個疫苗係咪可以配合到啦？咁暫時嚟講，變種技術係最快可以，可能講緊一兩個禮拜已經可以即刻改咗嗰個基因嗰個咧，就係呢個復星BioNTech。同埋呢個 Moderna 呢啲咧，呢、這個技術咧係可以一兩個星期咧，將啲基因重組做過一條 mRNA 咁落去，咁就容易啲，好快就會改變。但係咧變種係一個擔心嚟㗎但係有幾變令到啲疫苗暫時嚟講而家暫時冇證據係呢啲變種令到啲疫苗冇效啦，係啦。 但第一針同第二針唔同咗得唔得㗎？即係 mRNA 裏邊，譬如復星第一針第二針換咗咯，咁有冇問題㗎？ 嗱，最緊要佢嗰個抗原啦個抗原雖然第一針同第二針起碼都有啲相似嘅咁就冇人試過咁樣，因為始終 mRNA 好新但我相信都有嘅可以嘅。但你話 兩種技術不同的，譬如第一針和第二針的兩種技術不同呢、啊、要看回抗原，通常來講我們都不建議兩種技術不同的、 嗯、 同一個技術就好一點、啊、那就、都可以的，其實抗原最重要，譬如我們現在猛講話 S 蛋白、 嗯、 或者我們叫刺突蛋白，如果大家都是用這個抗原呢，其實就應該個就算你變都好啦，咁、啊、你都可以有啲機會有啲相似㗎嘛，咁、 okay. 所以都有啲效㗎啦。 好啊，咁多謝崔俊明好詳盡嘅解説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崔俊明呢就是、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啊，電話話7231講緊疫症，講緊疫苗，一齊傾下。有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陈生，系请讲。 系想讲下嗰个疫苗啦，嗰、那个科兴嗰个咧就系50.38啦。 嗯， 咁50.38嘅有效率咧就系话仲有49%咧系有问题嘅，即系可能系冇效嘅。 嗯， 咁啊嗰位就话去叫啲年轻人去打啦。咁年轻人你知打完咗之后，第一来咧就系、是、客观嚟讲佢唔知有效定冇效嘅，二来咧就可能有啲年轻人咧，你知年轻人好弱噶啦，就打完之后咧周围走嘅。 嗯， 咁如果你帶菌嘅話，周圍走又防備唔到嘅話咧，就會唔會有一個大型至巨型嘅爆發咧喺呢一度？啊，呢樣嘢係非常之擔心嘅。咁政府咧就而家買咗啦，科興冇辦法啦。咁但係咧買咗要用喎，但係咧有冇考慮過就話佢有效率同埋咧佢嗰個後遺症係點咧？會唔會影響咗成個香港公共衛生嗰個安全性咧？嗱，呢樣嘢我唔知政府點樣回應啊，就係其實冇回應過嘅。 嗯， 咁打完咗之後周圍走啦，啊，原來咧打完等於冇嘅，五十五十嘅。一系有，一系冇啊！咁啊好过一系生，一系死啊嘛，系咪？咁、 嗯、 所以而家解决唔到嘅，即系科兴呢样嘢咧，即系你话教育市民咧，系点样去包装啊？去话俾市民听啦，你睇个数据就知道，50:50咁样啦。 嗯，但系世卫嘅标准都系过50啊，收货噶咯，都咁佢都勉强达到标嘅都，世卫嘅标准啊呢、這个。 吓、啊，咁人哋70几嗰啲啊，90几啊，咁嗰啲点解唔用咧？ 嗯，吓、啊、，OK。 咁你头先所讲嘅塔订都系一个办法噶，即系你香港政府嘥咗咁多钱咯。你为了公共安全啊，即系市民嗰个生命咧， okay. 其实拍少少平，我谂都 OK 啩。 多谢你，陈生。 基本法保障，但系私人协约批地同埋换地建屋，并非基本法40条所列嘅原居民传统权益。政府、新界乡议局以及入禀挑战丁屋政策嘅郭卓坚同埋社工吕志恒三方喺事后都提出上诉。上诉庭寻日判政府同乡议局上诉得席。裁定整套丁屋制度都是属于原居民的传统权益，私人协约批地和换地都是属于合法，同样受基本法保障。吕志恒表示将会研究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第四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日表示，当局正研究商场等处所是否要提早关门。另外，政教司一旦指定处所复开，研究要求有关经营者检视顾客有没有安装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并即教司日后或者要检视他们的电子针卡。领展表明对于提早关闭商场的建议有保留，美容业界就指经营者并非执法人员，无权规定顾客安装什么应用程式，忧虑会引起争拗。有健身业界形容这个要求是直接扼杀有关行业。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最快下个月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接种，复星 BioNTech 已经向政府提交申请。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下个星期一会首度开会商讨，最快在当日可以提交推荐建议。就住科兴生物疫苗在巴西的临床试验，总体有效率只有大约50%。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会不断催促药厂提供全面资料，再交由专家委员会审视。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许树昌估计，科兴疫苗的总体有效率或者是计及接种之后无病状感染者，但是现时未获官方提交数据，因此不适宜就住外媒的报道数据作结论。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昨日新增的42宗确诊个案，油尖旺区占了14宗，即是总数的1/3。弥敦道以西、佐敦道以北的佐敦旧区是踏入2021年以来的重灾区。翻查卫生防护中心资料，过去14日累计57宗个案的患者居住或者曾经到这区，其中新田地街20至26号昨日增加6宗，去到27宗。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建议， 如果新田地街或者廟街一帶有若干數量個案，政府可以進取啲，按街去部署，為小區做大型強制檢測，同時加強追蹤，包括電話聯絡同埋上門。蘋果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建議由明年的佛誕開始，每兩年增加一日法定假期，即是勞工假，目標是以八年的時間將法定假期由現時的12日增加到17日，與公眾假期即是銀行假的日數看齊，希望在2030年完成。政府預計每增加一日法定假，企業潛在的額外開支大約是6億3000萬，措施將會惠及全港近四成的僱員，即是大約120萬人。當局將會在下個星期二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簡介有關建議。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昨日朝早受到冬季季候風持續影響，市區氣温跌到攝氏10度左右，新界多處更加因為輻射冷卻情況顯著，部分地區氣温降到3度或者以下。打鼓嶺、沙田、上水和坪輋區更加出現結霜，不少地區的農作物因為結霜壞死，菜農估計會損失五成收入，相信菜價會上升。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巴西在星期二公布中國科興疫苗第三期臨床數據，總體的有效率是 50.4%， 遠低於上星期公布的 78%。 港府必須要加強解說，展示各款訂購疫苗最新情況，讓專家用科學數據判斷每款疫苗的特性，適合什麼人接種和安全性，讓市民有正確的認知，實事求是，作出正確的抉擇。《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限制商場人流和跨家庭私人聚會是壓了疫情急轉直下的辣椒，要仔細考慮措施對民生百業的打擊，以及實際操作上的困難。社評說，疫苗脫困前景未明，政府需要拿出一幅切實可行的清零路線圖，讓市民看到復常希望，對爭取各界忍痛接受更辣的控疫措施相對容易一些。明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美國當局正在對國會暴亂展開法律法規追究，紐約市長白思豪強調，任何紐約市公務員如果被證明是攻擊美國政府將會被解僱。社評說，公職人員必須要效忠盡職，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對公職人員的效忠管理，嚴謹實施依法宣誓，亦要制定嚴謹的懲罰機制，處罰違反效忠規例的公職人員。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中共對香港的加碼鎮壓，美國對台灣加碼支持，美國對台灣的支持還有很多手段可用，而中共對香港的鎮壓去到盡頭就是將香港變成一國一制。評論說，他越是殘暴鎮壓香港，越激起美國人的憎恨，越挑動美國兩院議員的反制，後任總統拜登越不可能跟中共講交情。蘋果日報評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在新界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是挤塞的。龙尾都好长排到去光板田村。就是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塞，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公民党执委黄鹤鸣。 局长说，有时因为抗疫，大家要放低私隐的考虑。我觉得这个讲法就不负责任的。你不能够一厢情愿说你信我，人家就会信你的嘛。怎样去告诉市民听这个的安心出行的程式是真的保障到市民私隐，政府一定要交代清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2021年1月14日，本港新增42宗确诊，11宗源头不明。 政府与乡议局就批出丁权方式违宪上诉得席。 政府建议每2年增加1日法定假，明年增佛诞为法定假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10名共和党人倒戈。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2，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嘅，提大家天气情况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嘅，暂时14度，相对湿度64%。一路讲紧疫苗嘅最新进展啊 ，BioNTech 复星嗰只有效率95%嘅，咁而家就话向咗香港政府提交申请用噶啦。咁而家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据讲咧，下个礼拜就会开会商讨嘅呢个最新进展啦。科兴咧有最新有效率50.38%，香港都订咗嘅，咁就而家都要等緊第三期嗰個數據，一個完整嘅數據。阿斯利康及牛津香港都訂咗，有效率70%，咁就話最快今年第二季未分批到香港嘅，咁都聽咗好多呢啲專家講啦。你又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聽下蔡生點睇先。蔡生你好， 係 早晨，蔡生 係 係請講，蔡生。 我意思啊，佢嘅意思，我今日睇過你個醫學會長啦，佢話50%咧。我意思话打咗之后佢50%嘅意思系咪嘅原因系咪我打50%佢话冇效嘅意思，即系如果我可能有50%嘅人冇效啊嘛，佢意思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都其实唔系好够胆咁样一句归纳啊，但大概就即系。 所以嗱，呢个医学会长冇解释俾我听啦。仲有一个疑点就系话，我打咗之后，我譬如系咪我仲系有呢个抗体喺度？呢个抗体个。譬如我染咗，我打咗之后染咗，系咪可以减低我个严重性？你明白我意思啊？ 明白明白， 你明白啊嘛？佢冇讲呢样嘢啦。即系我打咗之后，你认为我冇呢个免疫系我其中嘅50%，我系冇嘅，冇呢个作用嘅。但系我打咗呢之后咧，系咪譬如我真系染咗啦？我真系打50%啦，我系咪降低咗我嗰个严重性？佢冇講到啦。 有數據上就咁提嘅，即係話若果你計一啲嚴重啊或者輕微嘅話咧，佢嘅保護率科興嗰只78%嘅，但係連非常輕微嗰啲計埋咧，就會落到73%。 冇解釋呢樣嘢啊嘛。 佢 冇好鄭重解釋話，你打咗科興，你係冇嘅，但係真係染咗嘅，你都係好嚴重性係降低好多嘅。但係如果你50%咧，直情係可以免疫嘅。咁樣解釋俾人聽啊嘛，仲有一樣嘢，你中國人嘅體質同埋外國人體質係咪唔同咧？即係鬼佬食嗰啲涼嘢同中國人食飲啤酒都唔同咧。非洲嘅人又唔同，中國人同因為嘅基因嚟講，中國人基因同外國人基因係唔同噶嘛。你明唔明白？佢亦都冇解釋呢樣嘢。 OK， 咁如果暫時真係有得揀，你會揀邊只啊？聽你咁講，你都會揀。 我揀科興啊，因為佢個副作用低，同埋我覺得中國唔好有色眼鏡。第二，我鄭重聲明有一樣嘢。就是中國喺2003年沙士時代，我都係喺沙士，我都係冤造嘅。沙士時代佢已經開始在研究啦，已經係，即係佢已經係早過你外國人嗰啲嘢研，即係進，即係武漢咩實驗室咧，就已經係研究呢只病，即係呢一種範圍嘅病毒噶啦。 O、okay. K， 所以佢解釋話，我譬如我打咗，我係屬於50%係冇呢個作用嘅，但係我係可以將呢、這個。染咗之後咧，我係好輕微嘅，就算我入醫院，我都好快好翻嘅。 OK， 明唔明啊？要咁樣解釋俾人聽。 OK， 你唔好話外國嗰只99%要老人家打咩打，但係佢都冇個數據出嚟啊嘛。 OK， 好，多謝曬阿蔡先生啊，講咗佢嘅選擇係點啦。副作用係重要嘅，同埋對重症啊，究竟個重症嗰個保護率係點樣咧？阿蔡生就喺呢點出發多啲嘅，多謝曬蔡生嘅意見先。好，跟住仲有江小姐添啊，江小姐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陈 生， 系你好。 即系觉得咧，今次听到个区议员讲，即系新田呢家咁搬咧，我觉得系 比之前我嘅感覺就好咗好多咯，即係迅速好多，即係政府都有心去做呢樣嘢。咁但係我覺得佢咧，陳肇始喺立法會度咧答問咧，就好似俾人哋一種質詢咁。即係我覺得咧呢樣嘢係政府係做得好不足噶，因為嗰時阿林鄭上場都講過嘛，係一個迎難而上同埋團結嘅團隊嘛。我哋今屆嗰個政府，咁係咪應該要？即系出嚟，大家做一个做好个准备，唔好俾人哋问到咁样，我觉得真系好难堪咯，阿陈局长。咁同埋咧，觉得今次疫苗我都觉得好疑问。咁我系信科兴噶，因为佢嘅嗰个即系俾我哋感觉系好，因为佢之前都系咁对我哋啲感冒菌啊、感冒剂都系，即系我觉得系好有信心。巴西出咗咁嘅问题，就我觉喺呢个抗疫最关键时候咧，正系应该攞到啲数据，咪话。被人問口啞啞咁，我覺得真係令到我覺得好唔開心咯。咁、你今次嘅疫苗，嗱，如果你疫苗真係好難話去如果冇咗啲唔打疫苗咧，你起碼真係好難抗到疫。咁雖然唔係依賴曬，但係有七成人打到咧，咁、那個群體免疫力咧，咁就避免呢個大型爆發。咁香港真係依家真係好需要呢一個疫苗咯、因為依家嗱，你成日禁，成日都話禁堂食禁乜咁咧。你香港的經濟真的很差，你通不到關，根本很多事做不到，是不是？所以我覺得真的政府應該要解套先留給先生，我是會打科興，因為我是信他，但是即給我信心才假的三成多人肯打，那真的很失敗，等於強行檢測那樣嘛。那我覺得政府應該做多些事，不要令陳局長一個人出來，即我覺得一個人的能力可能是真的會有限，咁但呢个团嘅团队系咪应该大家一齐去谂？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嘛，系咪？ 但系而家都好多局长帮手噶咯，譬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聂德权 都多啊，都 系啊，我知道啊。但你出嚟解说之前系咪做好准备？大家俾多啲意见，阿陈局长俾多啲数据佢，唔使俾人问到咁嘅样咧。我觉得系。 OK， 好，多谢晒阿江小姐嘅意见先啦，都讲咗佢喺疫苗方面嘅选择啦。不过啊，科兴嗰度都仲要等埋最完整嘅第三期嘅数据。咁有啲专家都话咧，等埋个最正式嘅数据先，咁先至方便佢评论嘅，都有啲咁嘅提法。咁我哋又再等多啲数据啦，睇下情况系点样啦。而复星 BioNTech 嗰只就话最快啊，下个礼拜一就会政府嘅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都会开会倾系咪可以推荐噶啦。疫苗呢度可以继续倾嘅，1872311、1872311。咁另外呢个时候咧，我想讲翻啲政治方面啲嘅消息啦，因为见到咧就大家都关注香港个政局嘅发展系点啊，因为见到路透社有啲报道又话啊，北京都谂紧系咪要改革立法会嘅选举制度。咁另外咧，亦都見到人大常委會又下個禮拜咧都話會加會，咁而見到人大常委譚耀宗就話咧都臨時收到開會通知，咁但係都過往都見過有加會嘅，都唔係好罕見嘅啫。而家議程都見唔到香港相關嘅議題，咁佢都未知到時啊會唔會有所謂加插議程，或者會唔會有啲咩公佈嘅？咁呢個就係阿譚耀宗講話都唔知咩會唔會有香港議程啊，暫時就冇見到嘅。嗱，頭先都講路透社有個報導啦，咁佢就引述一啲消息嘅，咁就話咧北京都考慮咧要徹底改變香港嘅政治制度，包括改立法會選舉制度啦，嚟到進一步打擊民主派嘅影響力。咁預計咧九月立法會換屆選舉都有機會再押後添。另外報導又話啦，未來至少一年之內咧，北京將會推出更多強硬嘅措施，防止香港再出現一年半之前嗰種嘅混亂局面嘅。亦都引述啲消息講啦，就話上個禮拜就有超過50個參與民主派初選人士被捕嘅，咁就話咧係北京壓制反對派聲音嘅連串行動之一，行動咧將會陸續有嚟嘅。嗱，講翻呢啲啊，都係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嘅説法嚟嘅啫。嗱，具體喺政壇方面嘅回應係點咧？請位嘉賓傾下先。有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同我一齊傾下嘅。早晨，梁美芬。 早晨。 嗱，聽到路透社引述消息就話北京諗住要改革立法會選舉制度，隨時都會再押後立法會選舉添。你點睇呢啲風咧？又 我自己就未收到呢啲風啦。所以我就別評論嘅。咁但係你話對於立法會嘅選舉嘅制度啊，區議會嘅實際嘅功能啊，就一路。是大家都有机会是探讨的，究竟现在香港这样的制度选出来的人是不是一些优质管治呢？其实来来去去我们一个政治制度不是为了希望那个社会展得更好。所以呢你说去年或者近年来特别去五年会的那个表现啊， 方面呢，其实就你话就唔系一刻，我谂从研究的角度就都有研究 的。梁美芬，唔好意思，因为电话比较窒啊，可唔可以试下揾一个位置听得清楚啲先？因为可能系咪吓喐紧啊？你都会会唔会？ 哦，而家咁样得唔？ 而家都聽得麻麻啫，呢個試下揾一個位置我唱。 哦，咁樣。 係、 哎哦、 你呢度 OK， 呢度喺呢個位講啊，呢、這個位講好嘛？呢度而家聽得清楚，而家呢位。 哦 ，OK。 係啦，係啦。 我再講一次啦，我話即係對於立法會嘅選舉制度啊，區議會嘅選舉啊，啲其實即係一路其實都會係有研究同埋討論嘅。 嗯。 咁就我諗嗰個目標咧，都係為咗點樣令到香港有更優質嘅管治，同埋嗰個議政論政嘅文化質素咧，係真係係優質，係改善社會嗰個情況，就唔係即係個走向劣質化。所以咧，喺呢啲大前提底下，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研究都有機會討論。但係咧，你話好似你講嗰啲吹風嗰啲咧，我就未聽過，即係話好具體去到點。但係你話研究嗰政治制度點解香港會出現啲即係咁劣人，會喺立法會出現之後又亦都會係令到整個香港的社會政治的發展的文化都是即不掂啦，你會看到。 Okay. 啊、那還後面整整下都覺得攬炒都是好的，那這些其實就不是議政來的嘛。所以呢，即我覺得這些你說會不會引起討論關注肯定啦。因為香港社會走到這一步呢，是一定應該是有一個檢討。 Okay. 怎樣令香港行回去優質的管治咯。 剛才你都提過立法會怎麼選呢，其實一直都有人在談論。過往經常聽一個版本就這麼說，就啊香港就一半主要大概一半功能組別，一半就是直選，就希望就廢除功能組別，咁加多啲直選嘅，咁亦都希望跟翻基本法68条咧，希望循序漸進咧，就全體議員咧由普選產生嘅目標，希望都要做到呢個方向嘅。呢、這個方向啱唔啱啊？你咁講，還是頭先你講你嘅諗法係點樣啊？要改立法會選舉制度嘅話， 我就暫時唔可以有具體嘅講法嘅。但係咧好明顯咧，就係大家要睇嗰個質素。究竟而家咁樣選咗出嚟嘅，究竟係咩質素嘅人呢？啊、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所謂成我哋從初心去設計一個政治制度咧，其實就係希望咧香港社會更加好，就唔係調翻轉咧，就係好多時係啲人係為咗係嗰個即係好似搞選舉咁啦，咁就將本末倒置啊，咁諸如此類啦。我覺得值得香港呢，其實大家關注嘅呢方面嘅人係真係靜靜地坐落嚟，究竟我哋香港係要乜嘢人係去管治香港，同埋呢係參與議政論政。我自己認為呢，我哋一定要諗點樣可以呢係令到香港有更優質嘅管治，同埋呢喺議政嗰上面呢都一樣係優質。咁你嗰場即係嗰場球賽，除咗場球賽，就係呢架船呢先至會行一個係對香港整體發展是好的，我覺得這個很重要，這個是不是單單是政治，在民生重要的事項都一樣。所以我自己如果你說我看的問題還不是只是指立法會、區議會，我覺得都要看政府現在它的施政的能力，即是用現在這種方法，即係出嚟嘅人佢能唔能夠應付到危機呢？咁即係幾方面嘅問題。咁我可以講嘅就係我覺得思考嘅大家應該諗嘅呢係諗得高一啲，即係唔好諗到咁低，我淨係睇呢個區或者點樣。咁我只可以講到呢一度啦。但係你話你嗰啲放風嗰啲我就唔知啦。 OK， 因為 但我想講返頭先你就講啊，過往有啲立法會議員質素就係唔得嘅咁樣，頭先你提嘅。我諗你批評緊個批啦，有好一部分都係嚟自地區直選嘅。亦都可能有好一批都係有。 我只可以講我唔會再講落去啦。OK，因為今天本身的主題是講議事規則，都會提到這個質素的問題，我覺得不要講個人，我都已經講希望大家不要只看一個個別的區，究竟這個區是誰去佔，又或者一個個別的人，現在究竟現在這個制度， okay, okay. 我們 面對的格局，由管治去到議政，究竟出什麼問題的結，所以呢這個呢 是應該是用更高有高度更高的方向呢，令到一國兩制是可以行得通行得好咯，我自己就是這樣看咯。 好，那講回立法會裡面議政的情況，那見到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之前都開過個會議，那就說委員會原則上聽主席講都是同意引入俗稱紅黃牌的制度，你是怎么看啊？这个你都支持啦，这个。 我应该是在2008年开始就倡议这个制度的啦。 嗯。 那段时是应该是最早的啦，因为呢第一次立法会出现了掟蕉事件。 嗯。 那老实讲，那时我是一个新的议员，我对立法会的议政文化有很高的期望。咁但係呢，即係2008年開始，你睇到立法會嘅議政文化呢，就係、是、我自己認為係一落千丈啦，即係去劣質化啦、粗俗化啦，同埋呢就係、是、開始唔同嘅人係迷信呢，咁即係肢體衝突啊，或者講啲核突嘅嘢啊，咁樣嚟吸引傳媒嘅眼球，以至到呢其實真正嗰、那個辯論嘅內容呢唔係好引傳媒去報導，全部都是這些表達的方式。 嗯， 而去到2012年呢就更甚了，開始大家就開始沉迷呢，就是拉布啦、拉倒啊，總之什麼都不要做。到2016年一些新的人入來就更甚了，其實就沒有了內涵的，大家就好像在上面呢就是全部為了出位，那傳媒又喜歡這件事，就大家就是這樣了。那我覺得是因為有個以前嚟講咧，即係你大家都知道，以前嚟講係好少話要去報警嘅。 嗯。 點解近年嚟成日咩你都去報警啊？係咪？我記得以前話哇，一見摸警方咧，哇！我哋全體議員都傾好耐。原因咧就係佢越做越誇張，搶文件啊，掟玻璃杯啊，後屘就抌啲污糟成桶即係污糟邋遢嘅嘢，令到成座大樓嘅衞生安全都受威脅。都唔理，就係、是、為咗出格出位。其實呢一種行徑呢，你佢一時之快得到傳媒嘅報導，但係適得其反啦，你都知道。 嗯。 即係你唔會達到你所謂你想爭取嘅政治嘅效果，完全冇說服。而係咧，起碼好多人就討厭。 唔好意思，個電話 呢種方式， 個電話都比較窒。 而家咁樣得唔得？ 而家好啲。嗱，剩翻分零鐘講埋，係啦，講埋你對紅黃牌嗰個制度應該點樣做啊？剩翻零鐘。 牌咧？我覺得咧，就係喺嗰個議事規則裏面咧，其實都可以有紅牌嘅嚇，因為咧係喺現時就係多主席話：喂，你再係咁樣做，我就話你行為不檢啦，趕你出去。咁呢啲我認為係輕度啦。 嗯， 我哋都會容許議員咧喺表達嘅時候，有時會用激烈嘅一啲表情啊、表現啊咁樣。我覺得呢個就有個空間啦嚇，咁咪黃牌咯。 嗯， 但係如果你紅牌嘅咧，你可能係肢體衝突啦，衝出去嗰個會議廳啦，或者甚至有啲人啊有啲激進可能 會 傷害其他人嘅發言啦。 紅牌即係點啊？咁樣紅牌即 係咁呢一啲咧就係紅牌啦。紅牌咧，我認為咧，譬如佢嘅次數加上去嘅時候咧，職務啦。咁譬如如果參與英國嘅下議院嘅做法咧，佢如果經過多次嘅 係十秒嘅剩翻 之後咧，就要扣人工啦。你停止職務幾多日就 employ。即是 按比例去罰他的人工。OK， 好，不時間所限，梁美芬同你傾到先，多謝你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九點半，而家有陳宇軒報道新聞。据了解，警务处、国安处今朝在多区以协助罪犯罪名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涉案者年龄介乎18至72岁，现正被扣查。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九龙城区议员黄国同朝早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安处人员大约清晨6点到他的寓所。另外，社运人士何杰宏亦都喺社交平台指佢嘅妈妈今朝大约六点被警察上门拘捕，据知同12港人案件有关。 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成员医管局前行政总裁梁柏贤表示，当局预计到社区中心接种疫苗的人士必须先预约，而且预约接种第一针时要同时预约第二针注射的时间。他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提出，当局有新构思容许团体预约接种，例如行动方便的长者，或者可以由地区人士安排团体预约到中心接种，行业机构亦都可以作类似的安排。但林柏贤亦都指出，科兴疫苗能否获批采用，以及能否尽快到港，对整个疫苗接种规划有好大的影响。因为复星疫苗的运输和储存要求较为复杂，接种必定要花更多的时间，风险亦都较高，只会安排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做接种。内地新增1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24宗是本土个案，81宗是来自河北，43宗是来自黑龙江。内地累计是87844宗确诊。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特朗普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两度弹劾的总统。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批评特朗普煽动叛乱，对美国明显构成即时危险，必须被弹劾。议案在10名共和党众议员倒戈之下，以简单多数得到通过。不过，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明，不会引用紧急权力在今个星期审议弹劾议案，亦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前展开弹劾聆讯，因为在后任总统拜登宣誓就任前，将不会出现公平和严谨的弹劾聆讯。现时应该集中处理就职礼的安全和有罪的权力移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65点，升131点，成交金额1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系跌1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12.5升16.5，阿里巴巴231.4升7.6，美林空港41元升2.4，中移动46.95是升1元，保利協鑫能源1.32升9仙，中國平安100.7跌3毫，友邦保險100.7是跌1元，美團304.6是升8.2，中海油7.91升2.1，斯摩爾國際67.75升0.8。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4，日元103.88，瑞士法郎0.887，加元1.269，人民幣6.468，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217，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日經平均指數報28780點，升323點。港金現價報17090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0.76美元，賣出1851.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港中爆水管在港岛区，坚拿道东介乎告士打道和洛克道一段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就是坚拿道东有爆水管，介乎告士打道至洛克道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在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医院管理局、 卫生署、 香港医学会、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老年研究学会、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1年1月14日，本港新增42宗确诊，11宗源头不明。 政府与乡议局就批出丁权方式违宪上诉得席。 政府建议每2年增加1日法定假，明年增罚单为法定假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10名共和党人倒戈。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返嚟千禧年代时间，头先讲到咧，就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有啲消息提出咧，就话北京都讨论紧，同埋改革立法会嘅选举制度啊，话希望要削弱民主派嘅影响力啊，等等。咁亦都讲到喺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之上，都讨论到系咪要引入俗称一个红黄牌嘅制度咧。咁刚才听咗经民联立法会员梁美芬嘅睇法啦。有电话旁边请嚟另一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热血公民立法会议员郑松泰一齐倾下噶。早晨，郑松泰。 早晨，大家早晨。 系啦，讲到路透社嘅消息先啦，讲翻话北京喺度讨论紧系咪要改革立法会嘅选举制度，你又点睇咧？ 我谂嗰个都系几清晰嘅，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嗱，当然啦，嗰个系一个即系传言啦。 嗯。 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有一个响呢一刻有咁嘅消息咧，咁我就唔惊讶。事因咧，其实最主要咧系因为2022年初咧就系呢一个特首选举。 嗯， 咁如果按嗰个嘅时序嚟讲咧，就即系叫做旧年九月就延后咗个立法会选举啦。 嗯， 咁按道理就系今年嘅9月30日咧，就会即系大家就会问啊，会唔会系今年有选举咧？咁但系事实上嘅就系、是，即系如果系今年要选举嘅话咧，咁佢有两样嘢啦。嗱，第一对于即系反对派嚟讲，嗰、那个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叫做动员嘅机会咧？因为更加明显嘅就系你有一个嘅即系讲法。就是说喂，今次的特首选举很重要，会影响到嚟紧2022年的立法会选举，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很重要，会影响到嚟紧2022年的特首选举。咁、那个反而就是对于建制派来讲，咁是几明显一个嘅威胁嚟嘅，即系呢个说法啦。OK， 咁另外嘅就是话，事实上那个嘅立法会议员亦都是呢一个特首选委嘅选委会嘅当然成员。 嗯， 再加上嘅就系话，而家个区议会嗰个嘅成员嘅人数啦，都最少有117位啦。咁换言之，话喺今年年底咧，要做特首选委嗰1200人嘅选委嗰个选委会嘅选举咧，咁系即系迫在眼前嘅。 嗯， 所以你话有咁样嘅消息，话北京为即系要改咗立法会嘅选举制度，或者系即系要延后立法会选举延多一年。甚至等到是2022年特首选举之后才再做一个即叫做第七届的换届。那那个我想都即大家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了。 嗯嗯。即是两样东西，一方面时间上面，另一个就是选举办法之上的改动，你都觉得是。 没错。 都会有可能。但是如果改的方向，大家都可能会想改的，就是据路透社的讲法，就是要削弱民主派的影响力啦。那可能在选举那个办法那里动。但如果看回基本法第68条咧，就话立法会产生办法咧，就最终都要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诞生的目标嘅，咁样会唔会惊有违基本法呢个方向咧定落嘅？你会点睇咧？ 咁讲嘅话，咁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关于基本法嗰个嘅诠释同理解咧、 嗯。 其实就大家都知嗰个都系随住好似唔同情况都会有改变嘅。咁、 嗯、 但系即系我觉得最紧要所谓嘅循序渐进啊嘛，即系之前政府讲噶嘛。咁你话喂，如果一下子你话改，譬如举个例， 而家立法會有兩個部分啦，一邊係功能組別，一邊係直選。咁佢會唔會將功能組別嘅就係一啲已經係叫做有個人票啊、公司票啊咁，就一下子改到就全部變成委任，即係去翻當年嘅官守同埋非官守嗰啲咁嘅設計咧？咁嗰個算唔算係違反循序漸進嘅原則咧？咁我覺得嗰個就都幾明顯，梗係係啦。咁但係你話喂唔係喎，佢要改嗰個選舉辦法，其實可能係細緻到。譬如某個功能組別嘅界別，即係以教育界為例啦 ，OK， 而家係教師都有一票噶嘛，即係選呢個教育界嘅功能組別議員。咁但係佢將佢改成嗰個嘅選舉方法，變成係每間學校得一票，即係變咗公司票啦。咁嗰樣嘢就即係幾明顯係可以去控制得到，究竟嗰個嘅功能組別會唔會係即係有所謂嘅反對派或者係泛民議員選到咯？咁如果係嘅話，咁最少。之前嗰啲泛民成日會講嘅35+嗰個就唔能夠係即係有一個咁嘅說法，即係所謂有氣槍啊，即係冇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如果係呢個方向嘅話，係相對細微嘅改動嘅。咁但係其實你估唔到，即係譬如我諗最誇張或者最大嘅改動會甚至係點添咁樣？按而家其實立法選舉係分5區嘅，咁佢可以淨拆曬佢都得㗎。咁如果拆曬，直情拆曬都得。咁當然你話而家呢一刻做唔做得切啦？咁當然未必做得切啦。咁但係你話方向上，以往嗰個嘅立法會選舉分5區，咁某啲區有9席噶嘛。咁所以你啲細黨或者係一啲即係新面孔嘅泛民議員可以所謂嘅偷雞啦。OK， 因為比例代表制有關係。咁但係嚟緊佢如果即係未必係今年做一次，甚至可能係嚟緊呢一屆會做嘅。佢將佢插到變成6區或者7區。每區可能得翻5席嘅時候。咁你變成嘅就係即係而家既有見到嘅建制派可能最少攞3席啦，咁剩翻個3席等你啲人去試下爭下啦，咁再加上佢會用其他方式係即係阻你入閘啊，會 DQ 啊之如此類，咁嗰、那個其實都太多嘅方法，咁所以我覺得當然以咁短時間去做嘅話，我估計啦，即係我純粹估計。我想集中在功能组别上面会做多一点的功夫咯。 面对这些改变，现在在立法会之上非建制的阵营绝大部分都走了、这个、如果有这些改动，有没有应对可以做到的呢？还是都这样的环境下都没什么做到了？ 这个问题如果你想想非建制的议员在这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个这样的类型的，即其实严格来讲等于政改。即系而家呢一刻，佢唔用政改嘅说法，系因为个议会根本有冇足够嘅人数。即系因为政改，你始终都要全体3/2啦。咁但系佢唔做政改嘅话，佢个方向点样改立法会选举规则？就正如我所讲，其实佢可以改咗功能组别嘅选举规则，嗰、那个就并唔系政改啦。咁所以即系喺嗰个角度上，你话做到啲咩咧？咁功能组别佢要改嗰啲嘅选举规则，其实佢随时每一次都改嘅，系啊。甚至佢一个登记嘅方式，即系注册嘅方式改咗佢，你都奈佢唔何。 OK， 好。咁有关呢个都系始终啦，都系路透社消息人士嘅消息嚟啫。呢、這个睇下往后会有啲咩发展啦。嗱，另一个都想同阿郑松泰你倾下咧，就有关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之前就开咗个会议啦，就话主席谢伟俊就话咧，原则上都同意引入俗称红黄牌嘅制度嘅。议员如果有啲极不点点嘅行为咧，就要定啲罚则。咁头先都同梁美芬倾过，佢都提咗啲方向可以做啦。你又点睇咧？ 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唔喺嗰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入面啦，咁而家即係我都係見到坊間嘅報道，我即見到一啲比較多少少嘅內容。如果真係朝呢個方向去做咧，咁呢個其實係即係其實史無前例。因為其實喺之前嗰啲嘅即係譬如修改議事規則都好啦，或者係我哋一直講緊嘅就係點樣政府用啲乜嘢嘅方式係去壓制喺議會裡面嘅議事或者所謂嘅議會抗爭。以往咧理解個方法嘅就係當然係會用呢個刑事條例告你啦。啱啱喺呢一屆嘅更加明顯嘅就係甚至係會話議員違反特權法，會用特權條例嚟告翻議員啦。OK， 咁但係始終嗰樣嘢都係即係屬於嗰個司法制度，即係嘅講緊係即係我哋立法機關以外嘅一個嘅制度嚟嘅。咁你話立法會本身其實就係講緊兩樣嘢啦，就係即係喺呢一屆都成日用，我自己都中過兩次嘅。就係即係兩次嘅譴責動議，用49B 嘅方式，就係話你喺嗰個議會嘅，即係你嘅行為係違反呢一個議員嘅某一啲嘅即係所謂嘅準則啦。咁然後透過議員嘅動議係去取消佢嗰個議會資格。咁但係我覺得啦 ，OK 啦，第一樣嘢就係、是、 建制派会认为诉诸于嗰个司法去咁样做嘅话，嗰、那个等得太耐啦，同埋系即系假手于人。第即系令到可能法庭尴尬啦。OK， 咁嘅理解啦。咁但系第二样嘅就系话你话 49B， 咁始终之前嗰个嘅反对派嘅人数，佢相对够嘅时间，嗰、那个只不过可能系形式上嘅谴责啫。OK， 即系当然你话会唔会有啲意外偷鸡嗰个系即系另作别论。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做法咧，反而咧呢一个做法系更加直接伤害嚟嘅。因为佢系变成一个所谓嘅闩埋门，佢哋自己執行加法。咁但系问题，喂呢、這个加法系你讲，你口讲口赔嗱。虽然佢而家即系讲法上系大会啦、财会啦，或者系一啲即系比较佢哋认为严肃嘅会议先会用呢个做法嗱。咁当然严唔严肃呢个，我觉得每个会议都应该严肃嘅。咁但系佢始终都有建制派其他议员就话会应该系推到其他会议都会用呢个方式。咁变咗个主席系有咁大嘅权力，佢已经系可以用保安去随时赶人走，去用随时嘅一啲嘅方式系限制你喺嗰个议事厅里面嘅活动。咁而家呢一个更加直接嘅就系佢系有一个所谓红黄牌嘅方式系去作一个直接伤害啦。OK， 限制你嗰个嘅薪酬啊，或者系嗰个酬作等等相关嘅开支。其实嗰个等同于系将49B 嘅门槛降低啫嘛。之前49B 嗰个议事规则，佢系讲紧喺个议会整体嘅投票，咁你咪按整体嘅，即系所谓嘅，即系所谓两边啦 ，OK， 两翼嘅票数去睇究竟会唔会通过咯。咁但系呢一刻佢系由主席，当然系亦都会话嘅，就系需要某一啲比较严重嘅情况，系需要由议员动议摆上议会上面通过啦。但系佢嗰个嘅票数嘅要求就同49B 嘅要求完全相同，完全系即系两码子嘅事嚟嘅。一个嘅就系只要系即系简单多数决就系噶啦。 OK， 咁但系对另一边嚟讲啊，始终佢哋觉得议会真系乱啊嘛。咁同埋头先你讲系一个闩埋门嘅加法，咁但系呢个加法佢哋又觉得不是独创嘅，有少参考英国嘅做法，呢、這个西方社会都有呢啲加法嘅。你点会？ 我即系反对，咁当然完全系要反对。嗰两个层面去讲，第一样嘢就系喺嗰个嘅即系政治嘅立场上，你个议会已经唔系民选啦，你边有所谓加法可言啫？咁你嗰个纯粹系一个打压自己，总之唔系你所谓你眼中嘅建制派，或者你系即系保皇党，跟住佢就要用可能系任何嘅方式，喺一环扣一环底下就加重你喺议会，其实作为议员嘅成本系好高添，你可以咁理解。咁第二样嘢就係话嗰个唔係话单纯係我哋过去理解嘅打压异己囉。唔係话过去单纯个政府点样用啲咩嘅方式係做一个政治检控。而係佢可以喺议会入面，只要个主席或者係你唔符合佢哋眼中所谓嘅规矩的话，佢就用呢个方式係令到你停止薪酬。其实等同于嗰个係褫奪你嘅议席㗎嘛。即係如果你话褫奪议席的话，你都仲係即係講緊係根據一個即係喺票數上嘅門檻，而家佢就將個門檻降低。咁所以嗰個其實係即係令到你，我會咁理解咯，令到佢其實係一個變相嘅 49B 嚟嘅。即係佢只要能夠透過所謂一個機制停咗你嘅薪酬，咁你點樣仲可以執行到一個議員嘅職務呢？ OK， 明白。好啊，咁啊，陈松泰时间稍后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陈松泰咧就系热血公民嘅立法会议员。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听只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讲过，无意识嘅心灵相信死后有生命，但系所谓死亡不过系个名称，意思系指物质身体的各个系统逐步关闭的过程，包括脑、心以及其他部分。但是死亡并不是生命、意识、灵魂的连续性终止，死亡只不过是不再拥有一具物质性的身体。 死后会发生什么事？这本书的作者伊丽莎白·克雷尔·普弗特是享誉全球的灵性导师，天生拥有强大的内在视觉力，能够追踪灵魂进入死后生命的旅程。他在这本书分享了往生者的故事，揭露他们的灵魂离世之后经历过什么以及经历的原因。作者提到濒死经验是医学博士雷蒙穆迪创出的。根据穆迪的报告，濒死经验开始的时候 当事人会听到灵魂割裂物质身体时候的声响。一些受访者更加表示会发现自己在另一个身体之中，目的称之为精神体，有一种漂浮感或者无重力的感觉，然后通过一条黑暗的隧道进入另一个意识层，就好像改变频率，而隧道尽头是一道明亮的光，强烈、温暖、活跃和有生气。 总而言之，世界各地古往今来关于死后生命的灵性传统指出，生命有很多层级，作者就在这本书列出了一个图表，是上下各33个层级的路线图，即是说一共有66个层级，包括月态层、物质层和星光层。他又将这个路线图简化为八道，这个八道沿街而上，向上加速或者下降，就好像阴街的音符一样，代表不同能量的频率震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作者伊丽莎白·克雷尔·普弗特，由象实文化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又讲下啲劳工议题先。咁大家都知道之前一路倾紧，就话而家劳工假同埋公众假期咧唔齐嘅，因为劳工假咧而家就系法定假日啦，12日嘅一年。公众假期红咗咧17日嘅，咁就有啲打工仔都争取紧，应该睇齐咁样。政府之前都定咗呢方向噶啦。咁而家见到政府啲文件咧，立法文件就讲啦，就提出咧未来每两年就增加一日嘅法定假期，即系加日劳工假。最终咧就希望达至两个睇齐嘅。咁而家咧就建议系2022年出年开始嘅。首先先行咧就系佛诞先，先喐呢个佛诞就改做呢个红日，然之后咧即系一个嘅公众假期啦。另外就系圣诞之后第一个周日啊，复活节一个星期一啦，咁一路褪落去，咁就希望去到2030年咧就能够睇齐啦。到时就一齐有11日假啦。咁亦都提到咧，就系劳工顾问委员会旧年都两度咧倾过睇齐假日呢件事嘅。咁啊，但系咧就见到劳顾会劳方嗰边就话啊，政府呢个讲法都有啲误导。咁咁具体情况系点咧？请翻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劳顾会嘅雇员代表梁筹庭倾下噶。早晨，梁筹庭。早晨，梁筹庭喺唔喺度咧？我哋嘗試再接通翻阿梁筹庭啊，因為都要請佢講翻咧，就係究竟勞顧會上面究竟點樣傾呢、這個將呢個勞工假同埋銀行假咧，就係、是、拍齊呢件事嘅。咁我見到啲媒體上面咧都引述勞顧會嘅資方代表啊郭春華咧個講法，佢就話資方提出咧應該要以循序漸進嘅方式嚟處理假期安排嘅，就話攤長啦咁嘅方式去處理咧就較為容易接受。咁而增加假期咧，會變相增加成本。咁佢哋資方就話，最終其實都係社會共同支付嘅啫。呢個資方講法，資方就想攤長啲嚟做嘅。勞方嗰邊就當然，我諗都希望能夠快啲完成到啦。咁所以見到佢哋咧有6名咧新任勞顧會嘅勞方代表咧，尋日都發表咗一個嘅聯合聲明，就批評咧就話政府文件嘅措辭同埋內容咧就會令人誤信咧勞顧會已經達到共識啦。咁用嘅字眼就話咧對此感到遺憾同埋憤怒添，又話咧勞方代表係絕對唔會接受呢個2030年嘅方案嘅，即係唔會接受一個攤長嘅方案嘅。好啦，仲有旁邊請嚟有勞顧會嘅僱員代表梁筹庭傾下啦，梁筹庭你好。 早晨， 系啊，系啊，其实劳顾会之前点倾嘅啫？系咪真系倾掂嘅，定系倾唔掂嘅啫？ 咁咩未倾掂啊？根本上，嗱，响劳顾会上一届最后一次会议里边嚟讲咧，我哋都要求处方咧继续咧，即系就呢个议题咧，就再开会嘅，亦都俾咧新一届咧，因为今年一月咧就新一任，即系新一届嘅。勞顧會咧，亦都係就任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新嘅委員咧一齊去再傾過呢、這個合併假期嗰個問題。 嗯， 咁當時我哋係話我哋勞方提出咧，就係、是、用3年嘅時間咧嚟去消化咗個即係、就是、合併咗個17日啦。 嗯， 即、就、係、是、事實上係增加所謂增加5日。咁其實嚟講咧，我哋都會上我哋都話，你其實對僱主嗰個支出亦都唔會好大，因為咧，你如果你話以3年每年以2日計，其實僱主亦都唔會因為咧合併嘅假期而係多招請咗人咧去填補嗰個 放假嗰日數嘅，呢、個事實上冇可能嘅事嚟嘅。一般嚟講咧，都係啊同事放假，其他同事一兩日嘅話，都係大家分擔咗個工作就 OK 噶啦。咁、所以我哋亦都用呢個理由咧，同僱主嗰方面咧，同埋政府去反映嘅。咁事實上你用十年嘅時間，我哋覺得當時啊，即係用十年嘅時間，我哋覺得真係太過長啦，亦都冇乜必要係咁要需要咁長嘅時間咯。係咪？咁但係。直到昨日我哋見到呢，即係話呢個立法會嘅文件呢，我哋就啊真係好詫異，點解話我哋即係達成有一個共識呢，其實你真係即係誤導嘅咗喎，係咪？ 佢有冇話達成共識呢？佢好似唔係咁講，佢話即係對於第一日喐咗罰單先，目標冇乜太大爭議，佢咁講嘅。 係啊， 佢抽取出。 你睇到你後尾嗰句咁點呢？2030年就全面實施啦嘛，係咪？咁嗰度，喂，嗰度我哋冇答应过噶。 嗰佢分另一段啫，佢又专登分开推行时间表，就呢个啦。 系啊，你咪即系误导我哋，系咪？即系呢个我哋完全系唔同意呢样嘢噶嘛。我哋话明系，我哋要求就系三年时间啊嘛。你而家要去到2030年啊嘛。但系提出呢一样嘢嘅时候系2020年嗰个时段就已经开始讲噶啦嘛。系咪？咁所以你我喺当时嚟讲，你话喂，你用十年真系好长噃，系咪？咁即 系，我想讲翻嗰份文件，佢嘅写法都系话，啊劳雇会有倾啦，当中雇员代表认为咧，应该缩短落实建议所需嘅时间，佢都有写呢一句嘅， 系啊， 都唔到啊呢、這个。 喂，咁其实你冇将我哋嘅要求写出嚟嘅， 系啦，佢写到咁多就系、是，的确得嗰句咋， 系咪？咁你出边嘅吓或者立法会嘅议员，你点知道？系嘛？我哋有咁嘅要求咧，系咪？你系根本唔知噶嘛？以为真系吓、即系处方提出嗰、那个政府提出嗰、那个嗰、那个方案就系、是、倾完之后共识就系呢个方案啦，咁样继续吓、去到2030年就全面实施啦。喂，咁你大家即系如果你不知就里嘅话，你真系以为系咁噶？ OK， 我想问啊，通常劳雇会都系劳方资方讨价还价嘅地方啦，你哋就提希望三年做啦。资方系提几耐噶？资方系咪等于而家呢个版本啊？定系再摊长啲佢哋？ 资方最好就系、是、啊，按照政府嗰个方案啦， okay. 越长越好啦，对佢哋嚟讲，因为佢觉得系嘛，即系嗰个即系支出问题啊，即系话佢嘅支出问题啊，即系话啊摊长嚟去支出啦。系嘛？咁但其實我頭先都講咗啦，其實你嘅支出唔係好大啫嘛。 我嘅意思係資方唔係都提攤到2030年入佢哋。 佢哋我哋覺得佢係有得傾嘅。 O、okay. K， 我哋覺得佢有傾嘅，因為我哋同佢即係會後我哋又同資方嗰邊咧，即係啊講兩句咁嘅喂。咁其實大家係咪應該再傾一下咧？咁佢話我哋都唔反對咁樣。 唔反對傾啫，係咪啊？ 係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喂。你都未傾掂數，你就即刻嚇擺上去立法會。喂，佢嗰邊一個咁點啊 ？OK， 我問法係咪即係其實即係政府今次係叫做傾側咗資方咧？你覺唔覺得？即係喺呢次嘅呢個議題上， 我諗佢亦我睇唔到佢亦都係傾側響資方咯，而係睇到即係 都係中間點嚟㗎？呢個都係 咯嚇，以固行啦。佢即係佢提出嗰個方案，認為係好嘅。咁、佢就吓、即係有人实施啦，係咪？咁、我哋同都话头先我同佢讲啦，我哋同资方都系傾过，咁佢话大家都觉得系应该有得傾嘅，大家再傾下啦，咁样係咪 ？OK， 咁即係等同于唔系一定话资方系绝对会同意呢一样嘢啦，係咪？ 明白明白。咁多谢晒梁筹庭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即係讲返劳雇会佢所知个傾嘅情况系点。梁筹庭呢就系劳工顾问委员会嘅雇员代表。节目时间够晒啦，听日再傾啦，拜拜。